江苏江阴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江阴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通报，今天上午江阴对口岸高风险闭环管理岗位人员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了一个样本十人一管的检测结果异常。接报后，江阴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将十名采样对象隔离观察，并开展单人单管标本复检、流调溯源、隔离管控等防控措施。 截止到今天中午12:30，经过无锡市疾控中心复核，一人呈阳性，其他的九人均为阴性。该复核阳性人员为长江引航中心的工作人员，日常居住在专班管理酒店，为两点一线的闭环管理人员。 目前这例阳性感染者已被送到定点医院隔离诊断治疗，相关接触人员及重点人群场所已全面排查，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已排查到的32位密接人员均第一时间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规范开展核酸检测，后续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我们再来关注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市公安局昨天发布了通告称，从昨天开始，西安进一步提升防控等级，实行最为严格的社会面管控措施，非疫情防控以及民生保障车辆不得上路，市民除了参加核酸采样之外，坚持不出户不聚集。通告指出，市民要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积极地配合防疫公安人员，落实入户采样、集中隔离、应急管控、现场管制等措施。如果拒不配合，依照法规，最高可以处行政拘留10天，并且处500元的罚款。 目前呢，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北京市疫情防控面临着境外境内的双重风险。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控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不放松。 鼓励春运期间错峰避峰返乡返岗返校，鉴于国内外的疫情现状，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不搞一刀切，让流京和离京的市民都能够安心过好年。另外，密切关注近期国内外发生疫情的地区疫情的进展情况，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报告确诊病例地区旅游、出差以及探亲。 那北京市疾控中心呢，也建议大家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减少不必要的聚餐聚会，积极接种新冠疫苗，保持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注意卫生，注意做好健康监测。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尤其是旅行归来后，要做好自身的健康监测，配合开展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不自行购药服药。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空气质量。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今天发布，截至11月底，北京市 PM2.5 累计浓度为33微克每立方米，创下历史同期的最优，在京津冀以及周边28个城市当中也保持最优的水平，其他主要污染物浓度持续保持下降，实现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今年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发布了第三轮 PM2.5 来源解析研究成果，以机动车为代表的移动原位位列北京本地 PM2.5 来源之首。针对重点问题，本市疏堵结合加速优化车型结构，目前全市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占比达到70%，车型结构历史最优。 此外呢，今年12月份起，北京市执行京6B汽柴油2项地方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国4标准、扩大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范围等多项标准政策。目前呢，北京已经构建了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大气类在用地方标准达到了41项。 来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市城市副中心今天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连接副中心和大厂的厂通路预计2024年竣工通车。目前廊坊市大厂线通往城市副中心仅有五星路一条通道，经友谊大桥进出京。厂通路北京段规划全长约7公里，从通州区的春明路至北京世界，经潮白河跨河桥与厂通路河北段相连，双向4车道。 同步新建跨潮白河大桥一座，桥梁全长 1631.5 米，双向设置六车道，为一级公路。长通路通车之后，廊坊市大厂线到城市副中心核心区距离将会缩短大约4公里。目前的长通路北京河北两段已经于12月22号开工建设，预计2024年竣工通车。 另外呢，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从2020年9月开园以来，已经接待游客超过了380万人次。目前园内的副中心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的主体结构都已经完工，即将实现外立面亮相。预计2022年底，三大建筑工程将基本完工，2023年底，力争具备开放的条件。 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年9月以来，北京铁路部门和沿线地方政府共整治各类环境隐患870多处。京张高铁沿线500米可视范围内的塑料大棚、地膜等完成了隐患排查整治。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残钢板带来安全隐患是影响非常恶劣的。 今天上午，在京张高铁昌平站站前广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周边群众和旅客讲解异物对高铁运行的危害。京张高铁地处北京西北地区，进入冬季大风天气增多，塑料大棚、地膜、施工防尘网等异物对铁路行车安全产生较大的安全隐患。北京供电段党委副书记赵永利介绍， 北京供电段负责管理的接触网设备在受到外界的异物干扰以后，就会影响列车的正常运行。我们通过乘坐动车组检查、人工步行巡视、利用高铁沿线的摄像头观测等多种方式，实时的掌握铁路沿线环境的变化情况。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先后出动了1300余人次，清理防尘网600余处、3.7万平方米，绑扎加固塑料大棚96处次，压实各类轻飘物1000余次，检视清理零散轻飘物900余公斤。 北京公务段综治内保科科长任大兴表示， 从2019年京张高铁开通以来北京公务段对沿线环境加强巡视检查，截止到目前已经整治了116处安全隐患，加固了钛钢板房屋20多万平方米，拆除了各类违建11万平方米。2021年嘛，就新发现了10余起钛钢板隐患。我们都联合地方政府进行加固和有效拆除。 今年九月以来，铁路部门和沿线地方政府联合开展百日整治工作，共整治沿线各类环境隐患870多处。 从本周四，也就是30号首班车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调整部分公交线路，方便顺义、丰台等地区的市民出行。这次调整的线路包括644路、608路、961路、973路和955路，共5条线路。其中既有644路因线路较长、沿线堵点多且拥堵情况持续加剧，导致行车间隔不可控，乘客候车时间长。 这次调整之后呢，644路由地铁生命科学园站西调整到中央党校北门，同时调整延长了608路到地铁生命科学园站西，承接644路北段路由。两条线路将在海淀桥北到小清河区间并行6站，乘客呢可以在这6站同台换乘。 同一天起，961路和973路将在大瓦窑公交场站增设上下车站，起终点站调整为大瓦窑公交场站。增设站位后呢，这两条线路与644路之间可以实现换乘，方便大瓦窑地区及张仪村路沿线乘客的出行。此外，955路顺义劳动局站将更名为沧上街。 关注天津方面，今天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和地铁4号线南段同时开通运营，创下了天津地铁史一天开通两条地铁线路的新纪录。其中呢，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也是天津市首条新建地铁 PPP 运营线路，将由中铁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记者了解到，和平路站作为3、4号线的换乘车站，由于目前地下通道尚未打通，只能进行站外换乘。据了解，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首末班发车时间为东南角站6:20到22:58，新兴村站6:00到22:20，运行时间间隔将根据客流情况分为工作日4分半至8分钟不等，周六日运行间隔为5分到8分不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轻干线。 记者今天从副中心管委会了解到，今年副中心加强保障性住房筹建建设力度，2021年新开工建设5097套，竣工2312套， 开展了2次公租房集中配租，配租1600户，实现了副中心4类困难人群公租房保障率100%。今年副中心建成区大力发展城市更新，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打造一站式的社区生活服务，重点补充养老、托育、家政、便民等专业服务。 北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东方化工厂安置房项目已正式启动入住，1.2万回迁百姓将陆续洗迁新居。目前超过80%的老百姓已经完成入住手续的办理，并陆续开始搬家。安置房所有楼宇安装了防高空坠物监控系统，通过智能分析摄像头对高空抛物进行实时监测，自动识别，主动预警，全面提升小区智能化治理水平。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记者今天从北京通州区教委了解到，为了落实双减，一年以来，通州区107指学科类无证培训机构实现了动态清零，压减关停有证机构71.2%，将现有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部纳入到资金监管平台。 全面规范教育教学秩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制定教学基本规范，在25所学校试点大数据支持作业质量提升项目，搭建完成 ETC 数据云平台，初步建成覆盖全学科、全学段、全流程的教学资源库，全区义务教育学校课业答疑辅导安排实现100%，开设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项目2113个。 教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昨天呢，天津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天津市教委主任金红阳和相关部门走进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直播间，向群众汇报，结合群众关心的双减政策、中高考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解读。我们来听天津广播新闻部记者赵征的报道。 今年本市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实施，在全市中小学推出每天2小时课后服务，推动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发展，同时规范和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1900多家，160多家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为非盈利性机构。节目中，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委主任金红阳表示，1月19号，本市中小学将迎来寒假，将继续严格监管培训机构。 寒假呀，对于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是严禁的。寒假期间啊，我们市区2级吧，各区的双减专班呢，和各街道发挥网格员来牵头组织，教育部门、市场等相关部门一定要检查。市教委呢，我们也会同相关部门、市场、公安等相关部门，我们要进行联合的一些检查。 2022年是中考改革的落地之年，新中考将于2022年6月18号到20号举行，考试科目和分数都有变化。市考试院中招处处长肖玉宇介绍说， 考试科目呢，在原有的语文、数学、外语、化学、物理的学科基础上，明年呢，我们又新增了2个科目，一个是历史，再有一个呢是道德与法治2个科目。那么升学总成绩也由590分增加到800分。那么同时呢，我们体育健康科目的全市统一测试，我们还新增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4个球类项目。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医疗。北京市医保局、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调整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报销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国家2021版药品目录调整情况，对北京市医保药品目录进行了有进有出的调整，对部分药品报销范围、报销类别进行了调整，对北京市门诊、特殊疾病等用药报销政策进行了完善。新政策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适用于北京市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等参保人员。 今年的国家通过谈判，将包括诺西那、生纳注射液等74种创新药纳入到全国医保的报销范围，大幅降低了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到了 61.71%。新纳入药品精准地补齐了肿瘤、慢性病、抗感染以及罕见病、妇女儿童用药等等需求，患者受益面广泛。 北京市这一次调整是落实国家2021版医保药品目录，将国家增加的74种药品全都纳入到了北京市医保药品的目录。 备受关注的治疗脊髓型萎缩症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国家实施药品谈判前儿童年均费用约200万元，通过国家谈判大幅降价后，患者年均药费花费约为10万元。纳入北京市医保报销范围后，儿童住院治疗这种药品年均个人负担降低到了约3.4万元。此次出台文件同步将11种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删除的药品从北京市医保药品目录内删除，删除的药品主要是近几年使用量少、可替代性强的药品。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近日发布，从保基本、扩普惠、提品质、优布局四个方面构建“十四五”时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框架，提出了40项重点任务举措。 在扩普惠方面，规划提出要聚焦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有效满足的服务需求，着力扩大重点领域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托育方面，支持公办和民办普惠托育机构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到3岁的幼儿。到2025年底，每1000常住人口拥有托位4.5个。学前教育方面，实施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现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课后服务方面，统筹校内校外资源，完善中小学课后服务，开展假期托管服务。 其中呢，在养老方面，实施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推动一批培训疗养机构转型养老服务设施。优质医疗方面，增加产科、儿科、口腔、精神等专科医疗服务供给，规划建设首都医科大学研究型医院，加快建设一批研究型的病房。 规划要求要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确保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26万人，制定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持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计发政策，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工伤生育保险政策，健全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多举措增加住房供给，新增各类居住用地5000公顷，供应各类住房100万套左右，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套数占比不低于40%。 另外呢，在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方面，规划针对“十三五”以来北京市七有五姓仍然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提出了要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建设，以应对因新冠肺炎疫情等对于北京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带来的挑战，计划出台《北京市传染病防治条例》，完善北京市应急救灾储备库的布局，建立医学隔离观察点、方舱医院等储备清单。另外，实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拆迁工程建成的投用等等。 规划还提出了全面推进健康北京建设，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资源薄弱区疏解，推进积水潭医院、安贞医院、北京口腔医院等一批优质医院新院区的建成投用，促进全民健身设施的开放共享，打造百姓身边15分钟健身圈。北京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要超过5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021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充分认识首都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立法需求，坚持急用先行、优化工作机制，在确保质量前提下，加快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工作的步伐。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立足首都城市功能定位和高质量发展，制定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以法治方式践行两善理论，率先制定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助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及时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细化三孩政策保障举措，贯彻民法典和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现行有效法规开展专项审查和集中清理，加快推进两区建设立法，着眼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以及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王爱生说，今年立法工作中有不少创新做法。 人大常委会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在制定北京市接触即办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法规的过程中，万名代表下基层已经形成机制，同时呢，在立法中充分发挥立法联系点的作用，这都是今年立法工作中的创新做法。通过这些机制，面对面的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对立法质量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紧扣改革发展大局，制定接触即办工作条例，贯穿人民至上立场，凝聚广大群众智慧，将党领导下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改革创新成果上升为法规制度，成为全国第一件规范接触即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同时，市人大常委会还健全法规宣传普及机制，全年举行10场新闻发布会，就22件法规介绍立法情况、制度设计和核心条款，不断扩大普法覆盖面。 据北京四中院通报，今天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二个在地方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据了解，北京四中院自2018年集中管辖北京市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地区商事案件、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及司法协助类案件，审理各类涉外商事案件6000多件，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涉外商事审判的重要力量，也为北京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在北京四中院设立北京国际商事法庭，作为专门审理涉外商事案件的机构。 另外，为了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打造具有河北石家庄特色的金融案件专业化审理模式，昨天石家庄金融法庭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是河北省第一个集中管辖金融案件的金融法庭。具体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石家庄中院民四庭庭长吉利民介绍，随着石家庄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内5区法院金融类案件数量急剧攀升，新的司法需求促使了金融法庭的设立。 从我们受理的情况来看，市内5区的案件数量以每年平均30%的比例在递增，今年呢已经突破了1000件。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审判方式呢已经不适应新的金融经济的发展的需要，新的司法需求呢，也需要设立金融法庭对案件进行金融管辖。 石家庄金融法庭成立后，将集中管辖石家庄市桥西区、长安区、裕华区、新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辖区内应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明确受理证券、票据、期货交易等金融民商事纠纷。12月27号起，石家庄金融法庭已经正式开始受理市内5区各类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面对可能集中出现的金融纠纷案件，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副院长王跃斌表示，将从2个方面入手，做好日常工作。 首先，我们坚持把飞速解决机制停在前面，把多元化解纠纷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在模式上，我们准备采用信息化的手段进行集中开庭、统一初判，使案件尽快的批量的来处理。 河北省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基础上，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可持续。一副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燕赵大地徐徐展开。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在邢台巨鹿县，宋家庄农户宋倩辉因病濒临致贫，当地精准防贫机制第一时间掌握了他的信息，精准锁定。医疗、教育、就业、所在乡镇等部门在规定的时限内对其展开综合救助。巨鹿县防贫中心副主任胡占科： 比如说因病，他的合规费用较多，我们首先会通过医保局进行救助。我们也可能说因病呢，可能家庭生活整体其实生活情况就不好，那么我们会将数据流转到民政局，是否能够办理低保啊。如果说这个人呢因病可能有致残的风险，我们会将数据流转到残联进行残疾鉴定。 目前像巨鹿县这样的精准防贫机制已经实现全省覆盖，我省建立起部门筛查预警、全面排查整改、定期督导调度、专门力量保障等4项机制，对1537.7万农户开展全面排查，对像宋倩辉这样的10.73万重点监测对象因人因户帮扶。截至目前，全省未发生返贫致贫问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波与被告人叶成晨共谋，采取制造意外高坠方式，故意非法剥夺张波两名亲生未成年子女的生命，致二人死亡。张波、叶成晨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两被告人的行为突破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作案动机特别卑劣，主观恶性极深，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依法应当严惩。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电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月27号就第二个防范流行病国际日发表了视频致辞，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共同遏制各种传染病。 古特雷斯说，新冠病毒肆虐表明一种传染病可以迅速席卷世界，将卫生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并颠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并没有从近年来发生的卫生紧急事件中汲取教训，在阻止局部疫情跨境蔓延并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方面，国际社会仍然没有做好准备。 古特雷斯表示，所有国家，尤其是最脆弱的国家，应该加大对于高质量监测、早期发现和快速反应计划的投资。第75届联合国大会去年宣布，将每年的12月27号定为防范流行病国际日。 据美国媒体统计，在截至26号的一周，全美平均日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20万例，达到19万8405例，比在之前一周的平均日增确诊率激增了 47%， 创下了今年1月以来的新高。 有美国传染病专家警告称，随着岁末年初节假日的到来，以及奥密克戎毒株的迅速传播，美国新增病例还将会持续上涨，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可能会超过50万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全国同时也暴露出了新冠病毒检测点短缺、人们检测难的问题，招致多方的批评。有美国专家表示，美国这种新冠病毒检测能力不足的情况可能要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中旬。 近期，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政界人士屡次指责俄罗斯故意不给欧洲输送天然气，目的是在乌克兰局势以及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问题上向欧洲施压。俄罗斯多次否认这一指责，强调俄方履行合约，足量供应天然气。 本月的21号，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之一雅马尔欧洲管道停止了西向输气，随后呢还调转了输气的方向。截止到27号，这条经白俄罗斯以及波兰至德国的管道仍在由西向、东向、反向输气。一些西方国家政界人士借此指责俄罗斯，称俄罗斯没有向欧洲供应足量的天然气，导致欧洲市场天然气价格再度飙升。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则指称，亚马尔欧洲管道输气方向调转的背后是德国的天然气进口商在低买高卖，就是有人从俄罗斯购买低价的天然气后转卖给波兰和乌克兰，从中赚取差价。对于普京的说法，德国经济部表示拒绝评论。 受到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迅速传播以及恶劣天气的影响，美国人的假期出行计划持续受阻。当地时间27号，美国境内以及出入境美国的航班再次有上千架次被取消，连续第二天取消超过了1000架次的航班。此外呢，美国多艘邮轮也爆发疫情，只能被迫取消原定的停靠计划。 近期有不少美国邮轮因被发现船上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被拒绝停靠，只能返回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旗下的邮轮嘉年华自由号在被发现有人有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就遭到了两个加勒比海岛的禁止入港，已于当地时间26号返回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美国疾控中心当地时间27号表示，正在调查近70艘邮轮上爆发的疫情。 美国国防部官员近日证实，美海军一艘军舰上爆发了新冠疫情，超过20名船员确诊新冠肺炎，约占总数的 25%。目前，这艘军舰停靠在了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今年第一艘不得不中断海上部署的海军舰艇。 美媒称，这艘军舰12月14号离开佛罗里达州的一处海军基地，启程前往美国南方的司令部，并按计划停靠港口进行访问。 受到疫情的影响，这艘军舰27号已停在了古巴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港口。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接连两天发生在美国的两起枪击案。第一起呢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一座加油站，当地时间26号晚间发生了枪击事件，4名14岁到17岁少年三死一伤，枪手据警方称是一名14岁的男孩。加兰市警察局长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名14岁男孩已经于27号被捕。 另外一起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的12月27号凌晨，在美国密歇根州特洛伊市一住宅内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犯罪嫌疑人的孪生兄弟死亡，他的父亲受伤，犯罪嫌疑人也在枪击事件后自杀，已确认死亡。特洛伊市警察局称，警方在27号凌晨0:25左右接到犯罪嫌疑人父亲的报警电话，目前警方尚没有透露嫌疑人的犯罪动机。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氦气是一种惰性气体，因为它的稳定性极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尖端技术、医疗等很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的氦气开始出现了短缺。 东京涩谷是东京著名的娱乐休闲区，为了让气球漂浮在空中，近年来安全性更高的氦气成为填充气球的主力军。一家派对用品店的店长告诉记者，店内上千种气球中半数以上都是填充氦气的。不过没想到的是，就在一年当中生意最好的年末旺季，氦气却出现了供应紧缺，使经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而受到氦气供应不足波及的还有东京迪士尼。从12月起，东京迪士尼在年末旺季罕见地停售了氦气球。目前呢，重启销售的时间尚无法预测。如果这一情况持续一个月以上，那将是东京迪士尼近8年以来的第一次。 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2月28号在国会召开会议，决定为稳定大米价格，防止大米价格大幅下跌，政府明年1月将买入20万吨的大米。2021年韩国大米产量达到了338万吨，其中约27万吨超出市场需求。韩国部分地区大米价格已经出现了下跌，韩国农民团体因此要求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与政府商定，明年将先买入超出需求预期的27万吨大米中的20万吨，其余7万吨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买入时间。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今天作为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的最后一项内容，2021至2022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拉开了大幕。本次训练周为期4天，共有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大约30名打蜡师以及随队的官员参加。本次训练周将会对赛场、靶场、打蜡房等相关的设施展开测试，并且对场馆17个领域进行测试，包括体育、电力、技术、医疗、志愿者等领域。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位于张家口奥林匹克体育公园东北侧的山谷，共设有11条赛道，总长12.3公里。赛道依托自然地形设置而成。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是张家口赛区古杨树村场馆群竞赛场馆之一，与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以及山地转播中心处于同一个安保封闭区内。北京冬奥会赛时，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将承办冬季两项一个分项共11个小项的比赛，以及冬残奥会越野滑雪及冬季两项的比赛。 另外，昨天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在北京冬奥组委举办的盛大发布会，宣布将于2022年1月6号到2月18号期间，通过一系列线上线下的文艺活动，营造出浓厚的冬奥文化氛围，吸引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冬奥会，促进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呈现北京作为世界首座双奥之城的独特魅力。 在2022年1月6号，本届艺术节开幕演出《我们北京见》大型综合文艺晚会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届时，一台精彩盛大的演出将通过中国故事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运用 5G 加 4K、8K 加 XR 等全新舞台技术，实现多元融合，链接世界。开幕演出中，奥运冠军将和演员们一同演唱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推广歌曲《我们北京见》。 今天上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中文会刊签约仪式在北京日报社举行。受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的委托，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全面启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中文会刊的出版、发行以及收藏等工作。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中文会刊也将会成为冬奥会历史上的首个官方中文会刊，这也将会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汉字再次以报纸为载体，为奥林匹克盛会留下属于世界的典藏。 从今天起，冬奥会刊的全国预订也同步开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与中国邮政签署合作协议，冬奥会刊将通过中国邮政强大的网络系统，满足全国读者的订阅收藏的需求。 乘冬奥风，燃冰雪情，河北省以举办第三届冰雪运动会为契机，加快冰雪运动的普及提高，带动更多的群众乐享冰雪的魅力。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6号晚，位于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跳台群，如天地间的琴键弹奏冰雪交响，跃动冬奥节拍。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文体表演依托冰雪实景，将精彩震撼的冰雪运动、冰雪主题光影艺术和舞美环境节目展演融会贯通，打造冰雪运动与舞台艺术结合的视听盛宴，营造出浓厚热烈的迎冬奥氛围。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张东新： 我相信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河北的冰雪运动会开幕式传递的这种情绪情感，一定对我们河北的未来冰上体育充满了期待。 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设置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会组三个竞赛组别，和七个大项、17分项、342小项的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4个地市、68所高校的3699名运动员参赛，是我省赛事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冰雪盛会。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河北省冰雪运动展、保定市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启动仪式。作为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的预赛，今年河北省冰雪联赛还举办了省市县三级联赛，坚持以冰雪运动会为牵引，持续提高赛事品质，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覆盖面。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今天上午，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保障组模拟冬奥会赛时某日叠加发生城市运行保障突发事件，展开一场时长约 2.5 小时的全要素抗极限场景化实战化的应急演练。记者了解到，目前151处涉奥场所已布置了210支市政保障团队。 演练模拟目标日期是2022年的2月8号，也就是冬奥会赛时的第四天。设计当天降雪伴有大风天气，叠加发生了首钢大跳台闭环内自来水和热力管线泄漏，另外富士路景观道旗破损和京礼高速积雪封路事件，三件突发事件穿插进行。 据了解，目前151处涉奥场所共布置了210支市政保障团队，其中市政专业保障团队66支，市政应急保障团队144支。各市政专业企业相关区陆续开展了各自的城市保障演练，截至目前已展开了专项演练12次。 接下来一起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在26号晚间，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第15轮比赛当中，北京首钢队以119-78大胜了南京同曦队，在联赛第二阶段开局后取得了两连胜。在上周六的比赛当中，林书豪、吉布森两名外援到位，首钢队整体实力得到了提升。联盟领头羊辽宁队三名国手没有出战，首钢队比较轻松战胜对手，拿下第二阶段开门红。林书豪以23分拿下了全场的最高分。而南京同曦队本赛季十分艰难，至今仅仅取得了1胜13负的战绩，排在倒数第二位。而在第二阶段首战上，同曦队是以84-120输给了深圳男篮。 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中国球员吴磊效力的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于当地时间12月27号在官方公告中宣布，俱乐部一线队中确认了7例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病例，其中5人为一线队球员，另外2人为教练组成员。确诊成员均已被隔离。西班牙人俱乐部并未在公告中告知病毒检测呈阳性成员的姓名。西班牙人俱乐部一线队于当地时间12月26号重新集结，以备战后续的西甲联赛。此前，全队成员均进行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中国女排运动员朱婷称，今日头条用户排球人生等5人捏造事实，通过网络对其诽谤，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诉讼。12月27号，河南省郑州市会稽区法院官网发布消息称，已经依法立案。 据会稽区法院网站，12月3号，自诉人朱婷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到该院提交刑事自诉状及证据材料，以今日头条用户排球人生、顽童说球、柯南画乒乓等5人捏造事实，通过网络诽谤自诉人朱婷，且情节严重为由，要求以诽谤罪追究5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赔礼道歉，并赔偿有关财产的损失。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据了解，为了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给一只刚刚出生的企鹅宝宝取名为冬奥。从今年的10月中下旬开始，天津海昌的阿德利企鹅陆续产下了11颗企鹅蛋。目前呢，阿德利企鹅刚刚结束了他们的繁殖季，在这一次繁殖季当中，有3颗蛋成功受精并且孵化，最终破壳而出，其中的一只企鹅宝宝被命名为冬奥。 保育员介绍，新破壳的企鹅宝宝先由亲生父母养育，有专门的兽医师团队随时关注着企鹅的喂养及成长的相关数值，以科学的食物营养配比守护企鹅的健康，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人工养育帮助。为了迎接这几只新生命，天津海昌特意推出了企鹅出道季活动，目前正在向公众征集另外2名企鹅宝宝的名字。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12月30号的晚间，指挥家柴亮将会携手艾克森特交响乐团首次登上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为天津的观众奉献一台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之夜经典作品交响新年音乐会。 本场音乐会上，柴亮直棒将携手艾克森特交响乐团奏响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手恋波尔多、无忧无虑波尔卡、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等10多首乐曲，带大家在迎接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欣赏维也纳施特劳斯家族的经典作品。 12月25号到26号，大型原创交响芭蕾《世纪》作为第5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闭幕演出，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这部芭蕾舞剧是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创作创排的大型原创交响芭蕾，以千年之问、百年之答的深刻思想脉络贯穿始终，深情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传承。 第5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于11月19号以线上演播的方式拉开帷幕。演出季开幕式以豪华的国际演出阵容为观众奉献上了近20个芭蕾经典剧目中的精彩选段。国内外有3000余万观众观看了线上演出。随后的1个多月里，第5届中国国际芭蕾舞演出季为观众奉上了包括芭蕾精品晚会、灰姑娘、沂蒙等12场现场演出和6场高清视频放映。 根据莎士比亚同名戏剧改编的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巡演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的经典音乐剧。近日，中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一经典之作终于是有了首个官方授权的中文版。 作为2021年全国喜剧精品展演暨第2届蹦豆喜剧节演出剧目之一，原创悬疑喜剧《疯狂的粉丝》将于明年1月15号在天津光华剧院上演。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今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幕，200多件和吃有关的文物展现出了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讲述了百味分寸的故事。